好，第二节风尘浪子中环游继续有我 Soku， 有我祖师， 我 Wayman。 好啦，喂，上次上一节咧最尾嗰度啊，祖师咧就话，诶，讲下大陆去点样玩。咁但系我休息嗰段时段咧，有一个更加有趣嘅题目， 系啦，就系点样做管理啦，点样落格， 管理点样落格，系即系。落格是有一些关于落格的经历，就不是教人怎样落格的。澄清先。好啦，喂，又交给你了，威文。 咁你 落格的故事。 咁你比如说开厂呢，咁咪就一个管理问题啦。咁就迟啲香港嘅老板呢就唔系经常喺工厂。 係 啦。 咁比如话你做厂，咁又话因为你入工厂好多嘢好多嘢。咁你就比如仓库嘅管理啦。咁有时啲货品呢佢有啲证呀，有次品呀。咁呢如果你管理得唔好嘅话呢，咁有人呢就真係可以落格将佢卖偷偷卖出去，比如啲废品嗰啲合金属嘅嘢。咁佢呢比如话一个工厂一个厂长。咁个厂长呢好与唔好。咁有时呢佢有一个法人代表啦。法人代表呢就佢一定要搵大陆嘅人做法人代表。就唔能够做香港人做法人代表。咁香港老板又咪经常喺度。好啦，如果嗰个厂长係想落格嘅呢，真係好容易。咁比如话每间工厂呢都有个保安嘅。咁保安嘅话呢，有时当然攞晒见到攞晒嚟到啦，梗係恭恭如礼啦。咁但係最主要嘅係管，唔怕官只怕管。咁比如嗰个工厂嘅老板呢即係唔喺度，咁到厂长啦。咁厂长话乜嘢，你嗰个保安啊负责嘅一定要签个名。有签咗名之后呢，你嗰个保安一定要放行。呢啲货系送俾人啦，因为有啲咧就系、是、虽然话有啲系落香港，有啲咧就大陆交收咧，有啲厂要求喂大陆交收啦，咁你唔知噶嘛？保安话见有厂长签字，咁咪照放行咯。好啦，咁佢咧将嗰啲副料、一啲即系次品或者甚至乎嗰啲剩余物资啦，佢真系卖出去。卖出去冇记录，佢又唔登记做记录喎。 咁、即系嗰时都冇咁电子化，冇咁电脑化。 冇电脑咯。 嗰个时候我初初未有电脑嘅， 即系你喺张纸度改少少咁就当。 佢用纸度，因为个纸记唔记录，你个老板未必喺上边，即系 未必捉住你知。 个微细嘅嘢可能唔真系初初唔嘅，即系你讲紧一个，又有时讲信。 你收咗两件货，你话收咗一件，一件你卖咗出去，其实可行 嘅、 哦， 真嘅 系可行、 啊。比如嗰啲我哋做嘅，比如啲合金铸合金，个合金咧虽然话咩啫，咁佢又卖作废品卖，佢话出去咁你唔知，其实佢倾好晒之后卖咗，老板唔知。咁佢咪收自己嗰啲系嘅费用咯，比如纸箱又系，又系用好多纸箱噶嘛。咁入几多出几多，我哋唔知。佢又一样系可以攞出嚟卖，咁啊老板咪有嘅咯。咁啊讲啦落格啦，咁我啊隔篱咧有间做五金嘅，咁啊 即系熟人嚟。 即系我哋，即系我一个熟人，即系熟人嘅都系香港人啦。喺我哋嘅工厂附近就开五金厂。咁、五金厂佢又系唔系个个礼拜都成日上去噶嘛？咁又请个厂长。咁發覺到咧，因為個銅咧就喺國內好 值錢， 好值錢，同埋咧就唔優賣，可以咁講。咁唔優賣嘅話，咁嗰啲碎料廢料，因為你做嗰啲，比如佢做樓啊、做撞釘啊、揭樓啊，佢一定有個廢料啊嘛。咁佢攞去賣，你睇唔到嘅喎。咁佢賣咗之後，佢又唔會寫條數俾廠嗰度，因為佢廠長話曬事嘅啦。咁佢有年尾咧，佢係儲慳啲。佢唔係賣曬喎，嗱話俾老闆聽啊，呢個係碎有啲幾多碎料，咁但係老闆睇條數，我哋有啲唔似喎咁，咁佢咪咁樣就落格咯，咁一年到晚你用幾多料，個老闆都計到㗎，因為點解喺香港上面以前做嘅五金，佢計到。我今个月做咗几多生意，用咗几多铜料，有几多废料，即系佢心中有条数嘅。咁但系大陆嗰啲人咧，有时即系佢太过 当年嘅大陆啦，或者 吓当年大陆可能嗰啲觉得佢老板都唔睇，一日好就登翻嚟咁可以咁。久而久之，大一年又唔系点车，大年一后来个老板心水清嘅时候咧，哦，原来我觉得废料，喂。啲铜好值钱噶、哦，曾经试过一个时期咧、即系美金计啦，8000多元就一吨嗰个铜料。 但系有冇咁多废料？ 美金啊，美金啊，咁你计条数啦，计条数，咁佢咪 佢可能咧有十几廿万，咁佢独吞嘅咯，啲废料佢卖啲废料出去嘅喎，即系每一次啫喎，咁佢年尾，咁有时老板诶，等佢俾你啲伙计啦，咁俾啲管理层啦，啲废料，有啲老板咧就大方啲嘅，咁所以咧佢有落格嗰个问题咧，多数咁，甚至乎有啲成品咧出咗成品，嗱你做几多唔知，香港有香港接单啦，国内有国内接单啦。咁佢老板唔系写 check 嘅话，信赖咗嗰个厂长，佢喺上面接咗，上面收交收，大陆咧交收咧，基本上咧就系俾现钱嘅。咁佢喺咁交收咗，你老板睇唔到，咪落咗你格咯。咁所以咧就真系呢、這个问题咧，其实好多啲香港人咧都有遇过呢样嘢，因为当时嚟讲咧，好多老板想去开厂咧，就冇咁正规啊，冇咁规范啊，冇话咁严谨啊。就咁情形，咁所以咧，國內有啲人咧有個流動啦，特別是嗰啲買手，嗰啲行街，即係同國內啲廠你知啦，收回水啊嘛，咁你係幾多你唔知，佢話咁多，老闆 就係咁多， 就咁多啦。咁其實入邊佢自己可能真係有部分佢落咗格啦。咁即係嗰啲人揾錢咧就好醒嘅，咁所以啲香港老闆咧有時真係冇都冇辦法。 即係其實佢嗰啲人佢其實係佢係暗中創緊業噶，佢係揾緊第二個業務噶啦， 係。咁甚至乎我识得嘅有几个嘅，真系佢真系揾钱买晒车，买晒， 即系做个保安都可以买架车嘅咁劲嘅。 咁、你保安就唔系，即系管理层可以买到楼，买到车，仲要唔系话嗰啲乜嘢，系碧桂园添啊， 即系贵嘢嚟啦嘛， 贵嘢嚟噶，车都系咩日本车，大佬丰田噶，几廿万一架噶。咁你话威唔威水啊？所以咧就如果咧大厂咧佢用嘅料多，所以嘅嘢就有时就系一个疏忽或者乜嘢咧，你冇办法。 反而阿 Mark 就应该冇呢个烦恼啦，因为你哋做嗰啲膊头面应该唔使用到铜料啊，或者好贵金属嗰啲嘢，应该就唔会 有布噶嘛。 啲布都我哋都 我哋系因为点话咧？我哋系材料加工咧， 系 要对冲噶嘛。我即系啲布要对冲啊嘛。咁啲布上几多码就要做翻几多原料，即系成品落嚟香港噶嘛。咁、那个问题咧，佢哋即系每一个部门，佢大陆即系有啲嘢你谂都谂唔到嘅。即系佢即系我哋第一间厂就喺龙岗啦，跟住一路落咧就去个环岗啦，跟住又去到葵涌镇啦，葵涌镇就喺深圳大小梅沙嗰边啦。 系 咁，我一个镇仔嚟嘅。咁我开咗个搞厂咧，咁少不免系去卡拉 OK 噶啦，系嘛？去卡拉 OK 点解？咁我睇啲 cushion 啊，几舒服啊！啲 cushion， 因为成个葵涌仔得我哋一间嗰啲叫薄棉厂嚟嘅。 系啊， 咁佢有拉链噶嘛？咁啊拉开拉链，诶，点解咧？呢里边啲棉 金属面口， 金属面口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哋用个啤机咧，系一个个模啤出嚟嘅，啤出嚟之后咧，佢有形状，一睇。原来咧，所有成个葵涌镇咧，嗰啲卡楼嘅啲 cushion 出边卖啲，可能佢将嚟打翻啲碎棉咧，可以做棉胎或者冚，即系做冚棉胎啊，冚嗰啲嘢咧。即系原来佢哋嗰啲，佢哋真系都系冇，即系我哋叫做废物咧，佢哋冇废物嘅。 系， 佢哋乜嘢都可以，所以其实你喺大陆咧，喺啲街嗰度俾你见到嗰啲真系真正废物啦，系冇用嘅。我哋啲布咧上到去，诶，点解有啲布？成日上去近啲数唔够数，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装最拉尾？我哋系唔做核销嗰时咧，都即系因为你来料加工要上几多码，要做几多成品，你应该厂里边有几多净料嘅？如果唔系你结束唔到嘅。 系咪通常你哋揾厂长咧，都系揾翻国内人？ 唔系揾啊，而系去配给俾你嘅。 去配给俾你。 你去到嗰个镇，嗰只镇自然嗰栋你租嗰栋工厂大厦咧，就归嗰条村，嗰条村咧佢会派一个人，你系必须要请嘅。 即系佢派边个俾你就，你要用边个？ 系啊，冇错。 挂名， 因为你喺拎住佢，叫做即系其实。佢挂喺度，睇住你哋，惊你逃跑嘢乜嘢啦？ 喂，咁但系你觉得佢做得唔好，你可唔可以换人咧？有冇 DQ？ 又或者应该咁讲，系咪其实 你换几多个都系咁嘅人咧？ 即系一样嘅， 一样嘅啫。因为个厂长佢唔系维护你嘅利益， 但系个咁啊，佢个厂长咧就唔理生产， 系唔理嘅。 佢系信白痴人工，可以咁讲，好似阿即系 Mark 咁，即系我哋一样系咁嘅白痴人工嘅。佢系即系喺度。 咁但系会唔会有你哋啲行家会揾一个香港人 可能貴嘅，但係可以控制翻呢啲，因為其實少數拍長計啊嘛，下下俾佢咁偷，你話原來偷嗰啲同僚都十幾萬嘅。咁我请个人，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可能都系1000蚊左右请个人，或者2000-3000蚊请个人上去，系咪可以咁样计法会划算啲咧？ 都唔会俾你咁做嘅，你落料加工 系， 就点都要用佢嗰啲， 一定要用佢嘅、嗯。但系佢用佢咧，就有个责任去管理你哋。但系有问题嗰时咧，就你自己孭晒 咗。咁即系冇唔使管， 即系好似对。最大單嗰單智利玩具廠啦，就喺葵涌鎮，嗰個就係來料加工，唔係嗰個合資廠嚟嘅嘛。合資廠咁即係其實同中方嗰邊兩邊即係一人一半嘅，但有問題就係個老細坐監。 O、okay. K， 智利玩具厂嗰单嘢， okay. 即系咧一边咧就做嘢唔可以错，另外一边咧做嘢唔使啱， 系 即系总之佢哋攞你哋嗰啲咧， 有问题就 系啦，即系你嗰边就唔可以错咯，变咗 我哋唔可以错嘅， 啊佢唔使啱，但系 因为呢嗰阵多单智利玩具厂，令到有一间最大嘅鞋厂都谂住搬，因为你嗰、那个喂个你有人你有人员喺度管理噶嘛，你点解会有问题就系、是。是那個投資那個有問題呢，你明白嗎？ 明白， 系啊， 所以就系呢一个风险啦，你要面对。 即系其实应该好多行业都有噶咯。头先听你讲五金啦，原来布都有嘅。即系其实如果上得去搞，去派得一个人落嚟。 我哋初头都唔知点解会，我哋啲布会走出，因为阿 Raymond 话斋，每我哋有门卫噶嘛，门卫都唔知嘅。点解个问题呢？原来我哋个裁藏布就喺最后喺间厂最后边嘅。嗰、那个后面呢就用啲砖啊，嗰啲砖呢啲红砖有几大块，好似手机大返少少啦。啲砖呢原来佢偷空咗一块，佢就将啲布接就喺嗰个砖嗰度接咗出去。 摄、出嚟。 摄咗出去。 好嘢。 即係我係真係好嘢，佢諗嗰啲嘢呢，你做唔到嘅佢做到。即係我哋諗嘅嘢係唔係諗嗰啲即係 轉空子啦，佢哋啲嗰啲智慧來， 哇！即係多得依一節啊，聽咗好多原來。 佢啲智慧真係我哋諗唔到嘅，我哋係喺睇個表面，係諗表面嘅嘢。原來佢哋即係有時我覺得做，即係有時我哋身邊我哋有啲嘢我哋覺得做唔到，佢又諗到出嚟嘅喎。其实佢哋有脑。 其实会唔会系呢个已经系成为你哋去上去开厂嘅一个定律？即系可能呢啲佢哋叫过油水啦，系预咗俾佢哋 咗噶啦， 已经系既定嘅成本嚟噶啦，计咗落去噶啦要。 系啊，因为你上去搞厂啦，其实嗰个责任好大嘅。你唔好话租啊，各方面，你以为系自己。即系佢哋有错都系我哋错嘅，所以搞到连日最后最拉尾我哋都唔做啦， 唔做即系厂都唔要埋啦， 厂都唔要啦，咁咪俾以前帮我哋跟我哋做嗰啲人咪啊，我哋接单俾佢做咯，但系都有个后因就系、是。佢做下，佢做大咗咧，就佢将来就系你嘅竞争对手咯。 咁都系噶， 冇办法。你嗰个来料，你嗰个劳动法系对我哋系好大影响，但系佢哋冇劳动法呢样嘢嘅。 而家都冇啊，唔系 佢哋冇，系我哋有。 系啦， 唔系而家有， 系啊有啊。 今时今日就 系对佢哋多， 譬如佢管你唔管佢。 嗱，譬如佢嗰喺条村，佢自己条村嘅，你间厂唔做俾佢咧，佢就冇呢个劳动法噶咯。 O K， 佢请嗰班人。 就用佢自己条村嘅法例啦， 佢唔需要噶啦。 佢初咧就个时候实施嘅时候咧，就当地嘅人咧就乜都冇。你但系香港人咧就点讲一个害怕惊，所以大陆要乜嘢必须要按足嗰个佢个规矩。 咁系噶， 但系当地人咧唔惊，有咩事嘅话可以大家倾倾偈，或者用利益关系啦，好容易搞掂。但香港人又唔系，佢有咩事咧，发生事嘅话咧，先捉你香港人。咁所以香港人嗰个风险咧，就比国内嗰啲就大好多。 但系都仲有好多香港人嗰个时间上去开厂， 系冇错， 富贵险中求啊嘛。 再主要唔系，因为香港真系实在啲年青人咧，唔中即系 唔做厂， 唔入行，又唔做厂，或者搬晒，一已经你入咗去啦。咁跟住佢咧，翻唔翻转头啦？喂，咁多个身边嘅朋友，嗰个入，嗰个入，隔下你都会入噶啦。都喂，唔系、佢真系搵到食、人工平，起到货。咁、你个生产成本咧，即系当时计嚟噶，真系超平嘅。 因为当时喺大陆搞厂咧，系无限制嘅。 无限制嘅意思系， 即系变相就好，变相好灵活啦。即系 可以冇个八小时工作，总要加班通宵。 即系学阿 Raymond 上一次咁讲，做断件计嘅。 佢可以加班做足28日，做足28个小时 都冇问题。 佢唔即系冇限制嘅。我哋初头搞厂系冇上去，因为无限制变咗令到我哋嗰、那个成本轻啦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哋可以一间厂 又唔使顾忌咁多嘢啦， 打24小时计啦， 系 又冇环保啦，乜都冇啦。 系 咁，那个工人咧，以前咧就系、是、我哋，你问阿威文就知啦。以前我哋啲工人。今年翻去翻乡下过年，到出年佢一定做翻嚟，惊冇得做。 我哋而家就唔翻嚟呢个啦。 我哋门喺厂门口招工两个字咧，跟住好似选美咁咯，即系排长龙嚟拣人嚟拣。而家唔系啊，要揾啲啊，你今日你翻到去揾啲乡里嚟啦，每个月俾翻几多钱 啊？听到你讲选美呢个字，我哋下一次就要讲一啲真系点样去玩啊！香港好多人连香港嘅土家都唔要，翻去大陆揾啊！我哋下一次不如成日讲下呢啲嘢， 好 唔好？ 好 好，休息一阵先。